由李荣浩演唱的一首《我们好好的》，真的依旧是非常熟悉的嗓音，一开口就是满满的感动，浪漫温柔而且治愈，在极具个人特色的李氏情歌的哼唱下，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热爱每一天的阳光雨露。那么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啊，一句我们好好的就能将恋人之间啊不同的心绪引向一个最舒适的地带，无论是甜蜜的拥抱又或是小小的纷争，只要一个温暖的动作，一句温柔的情话，一些体贴入微的关心，就能把各自对爱的珍惜化为两个人相互给予彼此的笃定，而串联起这一切的就如李荣浩用自己的极致浪漫凝结成的一句我们好好的。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也开始今天的资讯。我们来关注电视剧方面啊，由林更新、吴谨言、吴奇隆领衔主演的都市浪漫爱情轻喜剧《我的砍价女王》，9月3号，也就是昨天呢，在东方卫视播出。霸道总裁林更新碰上了砍价女王吴谨言，以及步步惊心10年之后，林更新、吴奇隆再次携手，这以上啊，都成为了这部剧的一些看点。那么这部剧呢，讲述了长盛集团的总裁盛哲宁因为一场误会跟砍价师夏浅邂逅，两个人呢相爱相杀，共同成长，一起解决彼此生活中诸多谜团与困境，成为一对甜蜜爱侣的故事。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最近呢，网易云音乐官方发布了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专项治理的公告，平台呢把线下所有明星艺人榜单仅保留音乐作品相关排行，增强专业性评价权重，对所有付费数字专辑以及单曲进行限购，并成为常态化规则，继续强化社区账号的内容治理。我们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啊，话剧《九人十年之约》展演将在大麦超剧场举办，9月4号、5号、11号、12号、17号到20号将先后上演四张机、春逝以及今年推出的原创新作《双平记》。这个《双平记》的故事发生在民国22年春的南京江宁，狱中的程无佑第二天就要被开庭审判了，他的朋友卢伯安深夜来访，给他带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辩护律师，同时呢，也是他的昔日故交郎世尧。这三个人啊，少年的时候曾经是无话不谈的知己、棋友和对手，却在20年间彼此疏离反目。这一场特殊的辩护能否继续呢？还要您啊，到剧场中去寻找答案了。除了线下演出之外，《双平记》还特意安排了9月20号晚上7点半和21号上午10点两场在哔哩哔哩网站进行的线上公益放映。那么有兴趣的观众，到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不期而遇的夏天是由易涵执导的一部剧情片，陈创、郭可萱、郎月婷领衔主演。这部影片去年10月15号的时候在平遥国际电影展首映，今年9月3号在全国公映。这部影片讲述了留守儿童易水生意外结识了小镇上一事无成的小混混黄四毛，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人，哎，就成为了彼此唯一的朋友。那接下来就来听歌手陈奕迅演唱的电影主题曲《不期而遇的夏天》。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呢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啊多子女中国家庭的真实故事和人物缩影。 我想跟你再待一回，踉跄好几回，没有谁也并没有同类，烟灰虽今宵又生味，但落人风吹，是偶遇那唯一的机会，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 想跟你再待一回，未必会再回，当一切全都摇摇欲坠，烟灰是今宵又深味，叹落任风吹，成长时也在公开掉泪，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是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狭路相逢。来时如夏日聚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当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风吹草动， 这首歌是由陈奕迅演唱的《不期而遇的夏天》。最近啊，由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出品的电视剧《乔家的儿女》正在热播。那么这部剧呢，以30年中国社会发展变迁为背景，讲述了乔家的5个孩子一成、二强、三立、四美、七七在艰苦的岁月里彼此扶持、相依为命的故事，也是呈现了一个典型多子女中国家庭30年纠结却又温暖的亲情往事。那么今天的话题讨论就带大家走进中国传统大家庭，一起感受这些典型多子女中国家庭的真实故事和人物缩影。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部电视剧叫《温州一家人》，由孔笙、李雪导演，李立群、殷桃、张译和靳东主演，通过温州一户普通人家的草根创业史，贯穿起改革开放30年的波澜壮阔。全剧呢以温州人周万顺一家的命运沉浮，浓缩温州人创业奋斗的历程，反映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代变迁，白手起家，不等不靠，四海为家，敢于创新，这些闪烁在前辈身上的优良素质，让温州商人啊名扬天下。这部剧的故事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瑞安古树村的农民周万顺跟妻子还有一对儿女相依为命。温州创业潮兴起之时啊，周万顺毅然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这个决定啊，一是卖掉老宅，让13岁的女儿阿雨跟随表舅去意大利上学；二呢是带着妻子赵银花和16岁的儿子卖狗闯荡温州城。近30年啊，他们经历了坎坷，却始终不向命运低头。温州一家人以小人物的原生态纪实，生动反映了创业者们的心路历程，从最初的改变生活、发家致富的愿望，到如今实现自我价值、回馈社会的最终目的，也使人们对创业有了深层次的理性认识，同时呢，也勾勒出一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创业史。关于这样的一部剧，它的剧本创作啊，这一耗就是3年，既是金牌编剧高堂满座的《工农商三部曲》所推出的第二部力作，同时也是《闯关东》《钢铁年代》之后孔笙与高满堂的第三度合作。那么编剧高满堂就表示啊，今天世界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所以呢，我要做一部史诗性的电视剧，纪念改革开放，我要让所有看到这部电视剧的老百姓都说改革开放好。扎进温州的各个乡镇体验生活，他吃着地道的永嘉麦饼，喝着温州人自酿的烧酒，遥想一代代温州商人前赴后继走出家门、走出国门的种种景象。同时呢， 为了还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温州风貌，剧组在温州郊区的一个小镇，找到了一条老街进行改建，有人民邮电字样的邮电所、副食品门市部、向阳皮鞋厂，为实现四化而奋斗的大幅宣传画，还有不时穿越而过的摩托车，而且呢，远处还停着一辆国外产的吉尔车。另外呢，为了使对白语言上更具温州味儿，剧组还特地请来温州作协的专家为台词润色。因为参演的大都是北方演员，所以我们要最大程度呈现原汁原味的温州故事，把许多北方口音改成了温州土语的普通话表达。那么这部剧呢，也因此获得了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剧一等奖以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温州市电影电视家协会副主席李涛就说啊，我现在再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依然也会泪流满面。这一群为了生存、为了过上好日子而背水一战，即便是九死一生依然百折不挠的先行者让我感动。最后呢，这部电视剧通过周万顺一家人的经历奋斗，告诉观众一个真实的温州，延续这样的温州精神，我们还会创造属于我们的更多传奇。接下来这首《追梦赤子心》献给所有经历挫折却依然不屈不挠的创业者们。 双肩，握紧双拳。 这首歌是由 GALA 乐队演唱的《追梦赤子心》。那么下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部电视剧名字叫做《空镜子》，是根据作家万芳的同名小说改编，由杨亚洲导演，陶虹、牛莉、姜武、许亚军、何冰主演。这部剧讲述的是北京普通家庭里一对姐妹的情感和人生轨迹。2002年播出之后啊，就获得了20届金鹰奖长篇电视剧优秀作品奖、22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奖，并在播出10年后的2012年，在北京电视剧辉煌30年活动中被评选为35部经典电视剧之一。《空镜子》这部电视剧啊，被称为现代经典文艺片。剧中的人物关系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孙家两姐妹和他们各自生活中的两个男人。空镜子当中，姐姐漂亮却爱慕虚荣，妹妹平凡但归宿幸福，一对亲姐妹家长里短的感情故事，不是雕琢却有极强的平民性。剧中对白的设计自然妥帖，没有高调和套话，生动机趣，颇具感染力。另外呢，剧中演员真情投入也是这部剧吸引人的一大原因。陶虹饰演的妹妹孙燕活脱脱是一个邻家妹子，其不时发出的傻傻笑声听起来就特别的亲切。曾获上海国际电影节影后称号的老演员彭昱扮演一位爱唠叨热心肠的母亲，表演出的幽默感啊，常令人是忍俊不禁。姜武、何冰、刘冠军的表演也是相当的到位。空镜子虽然叫空镜子，但是空镜子不空，朴实无华，耐人寻味，是一部可以始终面带微笑欣赏的作品。除了姜武演的潘树林一嗓子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让人大笑之外，整部作品都可以让你会心的微笑。镜子里虽然全是小事，可小事站着暖意就串起了生活，一件一件的一扯就是人的一生。另外呢，镜头里世纪初的北京，尚未被批量拆除的老四合院，还有些破旧的公交车，白塔寺前人来人往，晃动的人影，流动的车辆，灰蒙蒙的天空，像真实生活的模样，晦暗中透着几抹亮色。这样的日子自有它的动人之处，表面上像水一样平静，但谁也不知道它会流向哪里，让人凭空生出一些期待。这首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也许能够唱出平静生活的一些真谛。 每个早晨7:30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人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心，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之前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 着脸颊，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啊，你也想要吗？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 这首歌曲是由毛不易演唱的《平凡的一天》。我们今天最后给大家介绍的这部电视剧是由尚敬执导、闫妮、周小斌、姚晨、童悦主演的家庭伦理剧。这部剧讲述了两个家庭因为房子的归属而彼此争夺，在唐玉秀的努力下，两家人最终消除隔阂的故事。这部剧于2007年6月6日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首播，它的名字就叫做《房前屋后》。房前屋后呢，围绕老北京四合院房产争夺展开的故事，房产之争、身世之谜、浓烈情感，正是这部剧的三大看点。这部剧虽然以描写亲情为主，也体现出了很多的现代元素，再现了普通老百姓20多年生活当中所经历的一切，包括孩子的升学、亲人的恩怨、儿女情长、身世之谜、房产之争、伦理恩怨等等等等，有很浓烈的情感表现。说起这部故事的女主人公唐玉秀，她喜欢几十年如一日的一笔一笔的记账，大小花销事无巨细，厚厚的几摞账本上是一目了然。比如说啊，61年一块肥皂1.5毛，72年60斤米4块钱。每当人们问她为什么这么做，她总是笑着回答说习惯了啊，就像别人记日记一样。一夜大雨过后，由于屋顶漏水，木箱里一册册的账本就被浸湿了。于是玉秀和全家人一大早忙活着按照日期把账本拆开，一页一页的用夹子夹在衣绳上晾晒。每当有人问起，女主人公唐玉秀就说，谁不算账啊，啊，我是在纸上算，你们都是在心里算而已。有人算大账，有人算小账，有的人算的是公家账，有的人算的是私人账，有的人只算自己的账，还有的人算完自己的账再有空还能算算别人的账。有的人事先算账，有的人秋后算账，有的人亲兄弟明算账，有的人永远都是一笔烂账。有人账记得利索，有人账算的糊涂，有人能算清楚装糊涂，还有人啊算不清楚偏要逞能装清楚。说白了，人这一辈子谁的心里没有一本账啊。是啊，说得真好，人一辈子谁心里没有一本账啊。收入花销，它不仅仅是一串串抽象的数字，这其中又包含了多少看不见的你情我愿纠纠缠缠。看着故事的结尾啊，满院子挂在晾衣绳上的一页页泛黄的记账纸在风中是翻飞起舞，人生几十年就在这密密麻麻写满字迹的你来我往你借我还中随风而逝，不知所终。刹那间蓦然回首，看着白纸黑字记载的一笔笔岁月蹉跎，不禁感慨万千呐。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这首《钟鼓楼》，感受一下北京暮鼓晨钟的城市气息，也感受不同年代下北京城的沧桑厚重和铿锵有力的屹立肃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代表编辑袁硕，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Thank you.